集，而家社交媒體當道，個個都係追求一兩秒嘅生逼。你請啲嘉賓上嚟做訪問，成兩個鐘喎，揾鬼睇咩？ 嗱，講咁短咧，冇上文冇下理，點見真章啊？彌敦道證交所， 究竟邊個係交，邊個唔係交咧？ 咁就上嚟交心交貨啦！ 剛才我就說呢，即除了何志平這些即在外面行賄之外，香港內部本身已經成為一帶一路的這個先騰，我覺得一帶一路病徵的大爆發。一帶一路是什麼呢？就是投資在基建，然後就用行賄的方式就去拿個標招標回來，然後跟著一路追加工程撥款，然後最終施工隊也是我，承辦商承建商也是我，那就賺了這個模式已經是香港的了。你不要以為那些公務工程是由英資啊、法國咩加啊、紅谷組啊冇曬㗎啦，話俾你聽。 一條龍自己包攬曬。 一條龍自己包攬曬㗎，填海又係我，起橋又係我，起路又係我，呢個基本工程地盤平整又係我。好啦，而最重要咧，最好笑咩咧？頭先我哋講過啦，點解喺呢個標書裏邊唔係用一個即係食即係呢個叫做包生仔嘅模式？我撥嚿錢俾你，你幫我搞掂曬嘅方式。 在投标的时候已经要作出这个承诺， 容许他们有这么多漏洞可以向政府索偿，究竟这个人为因素啊，还是一个系统上的腐败系统呢？ 这个绝对是人为因素放水地容许这种这样的问题不断一次又一次地出现，目的就是要cap水。 问题二，东江水协议最近又说你新的协议了，这个新的协议就是将那个承包的总额呢就去到144.21亿。 细梁，我讲起呢单真系好兴，其实讲咗好多年噶啦。我做立法会员嗰阵时候，已经不断系喺发展事务委员会、喺发展局局长出席嗰阵时咧，系不断去提啊。其实特区政府系错过咗每几年一次嘅检讨，同埋签约之前签个协议。 你觉得佢特登错过定系打龙通？ 我当然系打龙通啦，我觉得系。 喂，嗰啲人离开政府之后，我话俾你听，一大把延后利益。 系 你谂下东江水。你就竟然是用一个统包总额工程，你又不用是吗？刚才我就说包生仔嘛，我理得你用多少钱，总之你帮我搞定它，这个就是 统包嘛。东江水它就是我理得你用多少，总之每年我就给这么多你的，就是82亿、8.2亿立方米，你用不用到？现在基本上是用不到的， 用不到， 用不到。好了，大家睇睇， 你睇睇嗰啲数字啊！ 嗰十年，我想俾大家睇下 信报嘅整理咗之后嘅数字， 就是那个东江水每年的开支和未用尽的情况。 2012年的开支是35亿，但去到现在今年已经讲是47亿。那个增幅你看每年是以5%多至到6%多这样增长。 这个就是开支的增长，由2012年的35亿现在增长到去呢，就是即将我们要给的了，就是48亿、47亿，然后好了，你看未用尽的情况，未用尽的情况呢，2016呢就已经去到接近2了，也是新高来的，你留意一下 1.91 了，是吧？2012年的时候 1.11， 2013年我估计因为 SARS 啊，那个百业萧条啊，这样就是那个用水量呢就 2.0， 现在是 SARS 以后接近，已经接近 SARS 之后的高峰了。不是啊，沙士真的很多年了。这个是2013。好了好了，跟着你用不尽那些他照给你的嘛。 是啊，这个因为所谓的叫做统包总额的制度，统包制。 是衰格在呢，是这个广东省出现旱灾的时候。香港政府就说，喂，其实我们都用不完了，不如你供少一点给我们。 是啊。 因为当时广东省的很多企业市民已经深受这个旱灾所困扰。 是我是没理由。 香港人就出于香港政府是出于好意啊。结果呢，广东省政府就说，哎，不用你照要返咁多。你照到。你想想是荒诞到咁嘅地步喎。广东冇水。而是我哋有水， 有水。 用唔晒。 我哋嘅水塘满泻嘅同时呢，仲要将买多咗嘅东江水，每年讲緊 8.2 亿立方米咁样呢，係部分呢係排出大海。 所以呢，我就话俾大家睇下过去十年嘅统计，东江水，我哋排出大海嘅东江水总共 是有多少？是11亿立方米，可以注满44万个标准泳池，变相是将46亿的公帑倒落海。 恐怖的势量，46亿你知不知道多少钱？ 46亿。 而家喺 嗰啲阿婆就推紧纸皮， 系啦， 每日十年啊，一年我当你平均啦， 系 一年咪倒紧四亿六咯， 系啊， 四亿六啊倒紧， 每分钟系数以万计嘅公帑， 系因为广东省要保障粤海集团嘅供水利益，因为嗰个就系占佢，大家睇下啦，粤海集团喺呢个广东省同香港嘅供水协议里边，佢得到嘅利益系几多？呢个系上市公司嚟嘅，香港。即是说广东省政府的窗口公司、即是广东省政府翁的企业来的。这个负责供水的叫广东粤港供水有限公司，拥有这个供水的专营 权。专营权的。 是而在香港供水就是它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粤海投资在2016年的业绩报告显示，它对于香港供水业务的收入高达 44.92 亿。而今年的对港供水收入将进一步，即系2017啦，系上升到去47.78亿，增长6%。 呢啲系必赚嘅生意， 必赚，因为咧你统包嘛，必赚。所以我就话：喂，大佬，如果我坐喺嗰个非执董嗰度，我唔知道有冇建制派嘅人系坐喺粤海或者下边嘅供水公司，坐喺度做非执董，必定赚硬。我话俾你听，呢、這个就系一定要大家发挥香港人的精神，自己去研究。传媒已经没办法代表香港去监督 ，ICAC 亦都冇办法。我觉得就是说呢个协议根本就是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所以你做了咁多年议员，点解嗰啲官唔改？喂，你咪嘈到上北京咯。你既然梁振英讲到自己同北京关系咁好， 呢个绝对系 喂，连曾玉成嘅智库都出声啦，都讲过话要改变嗰个供水协议 有提过 有提过噶。点解你唔将佢攞上去发改委讲啊？喂！广东省咁样嚟恰我哋，根本就当咗我哋提款机嚟嘅。而家系 唔知系咁，你睇一睇，我有张图啊，比较一下。唔单止系呢个广东粤港供水有限公司系赚大钱，同埋咧呢啲系天价嘅水嚟。天价嘅意思就系、是、你睇睇， 睇完真系火爆呢、這个真系。 同一样嗱，记住啊，喺左边嗰张图啊，同一样系东江水吓、卖俾深圳同埋东莞咧，系讲紧咧，如果折即系系用港币去计算嘅话咧，每立方米咧系过二过三，又或者系唔够一蚊嘅啫。但系卖俾香港咧系超过七蚊。 咁、我宁愿唔怪之得雷教授话咁中意翻去大陆住，同埋用除咗我觉得 啲水平啲， 叫鸡可以用支付宝之外，我觉得啲水都平好多， 系嘛吓，即系叫完鸡之后冲凉会平啲噶嘛。嗱，跟住澳门啦，啊，西江水，西江水系东江水价钱嘅一半。如果我哋用2015年嗰阵时嘅价格系做一个推算，做一个比较嘅话咧，你会睇到嗰个荒谬嘅地方。唔单止系咁，卖咗水俾你咧，明明系明买明卖啊！嘅一個生意嚟嘅話咧，喺個政治論述上邊咧，仲要調翻轉頭，又話國家嘅恩情啊，點樣係去即係令到香港人應該係要感恩啊？呢、這個建制派保皇黨民建聯嘅蔣麗雲一次又一次喺立法會嗰陣時調翻轉頭，要鬧其他民主派嘅議員嚇，當佢哋提出係咪應該要更改呢個買東江水嘅協議，咁你就嚇？你哋飲水都要思源啦，你哋要感恩啦。喂，呢、這個感咩恩啊？呢、這個就係生意嚟嘅，呢、這個係明買明賣。 仲要係暴利，當香港人係呢個羊股，撳住個頭，然後喺度掠， 係 掠謀取暴利。 係呢、這個。 喂，大佬，你問我，深圳都係過二，輸澳門珠江供水，珠江供水公司所俾嘅西江水，同我哋嘅價錢係爭咁遠。 係 喂，大佬，我唔覺得西江水嗰個供去澳門。嗰、那個成本同供嚟香港爭好遠喎，係咪先？ 香港嘅藍絲你哋要睇一睇，呢啲如果唔係撳住搶係啲乜嘢？你係冇辦法去解釋點解係可以有呢啲咁樣嘅價格上面嘅差異，仲要調翻轉頭，好似官媒咁樣呢、這個大公報啊！佢話嚇， 唔好要咯，我 Q 死你咯。 係啦，咩佢用大陸用語咪端起杯飲水，放下杯罵娘啊，叫他們喝死才好嚇、啊。你香港人就喝死佢，唔賣水俾你，抵你死味 咁。咪唔好買咯。 係， 喂，坦白講，我都係逼出嚟嘅。 係， 新加坡用呢個海水化淡技術，我可以咁斷言啊。海水化淡技術今日一個科技進步嘛，同埋大陸佬貪得無厭啊嘛。嗰、那個每立方米海水化淡嘅成本啊，將會令到佢低過呢個東江水。 咁到時我點解要買東江水啫？ 你睇一睇嗱， 點解唔用海水化淡技術？ 我哋批評梗係批評埋以前殖民地政府七十年代嗰陣時係去 最先進嘅海水化淡技術， 曾經係最先進嘅化淡技術。但係嗰陣時嘅東江水冇咁貴啊嘛。 嗰陣時海水化淡都貴。 係啦，經過咁多年，嗱今時今日喺政府、特區政府一路話：，誒、香港搞海水化淡係唔得嘅，因為好貴個成本咧。 喂，你睇新加坡 每立方米係講緊11蚊、12蚊，但係大家唔好忘記啊，頭先講話5個幾、6個幾、6蚊嚇，即係買翻嚟嘅東江。 一邊就一路跌， 仲要加另外嘅4個幾咧，係去做好似香港 處理啊，因為太污糟啊， 即係9個幾啊， 太污糟啊，仲要加嗰啲嘅氯啊，加嗰啲咁嘅化學。 係啦，一方面個科技先進嘅話咧，其實喺未來日子裏邊，只要你大規模，因為有個經濟規模嘅生產嘅話咧，係會令到海水化淡係平。而東江水咧持續地，你睇翻過去嗰十年嘅增長係越嚟越貴。始終香港自行有自即係食水嘅自給自足，透過海水化淡係必然嘅出路，係唔可能唔出路。 我話俾你聽，食水供應 係 呢個係冇一個所謂嘅變動成本嘅。 係 我標咗條水管， 係 標咗嗰啲嘅抽水站， 嗯、 就完㗎啦。 係 你憑乜嘢每年加價？ 係 我想問一下。 係啊。佢唔係去咗邊度嘅成本係？ 係啊，你點你加咗啲成本去咗邊？你點 justify 啊？你攞上嚟立法會啊？ 嗱，頭先講到有個數字啊，又恐怖啊！你大家睇一睇，過去嗰十年浪費咗倒落大海嘅公帑嘅東江水46億，每年而家講緊嚇要用47億係去買東江水。細良，你知唔知起一座海水化淡廠要幾多錢？ 唔知 道。政府嘅估算40億。是40億嘅，我哋一年啊，過咗十年賭嘅錢，或者係一年買東江水係可以起一座。嗱，特區政府而家喺將軍澳起嗰座，即係上一屆少有地政府嘅，即係稍稍得政，無論係梁振英或者係曾俊華作為財政司司長批錢出嚟係去做研究同埋設計。 最後尾嗰個施政報告講嘅 都有嘅係咪？哦，咁啊應該俾 credit 佢啦。是讲緊5%嘅生产規模，即係香港供水量，但其实呢係去到盡呢係可以有 10% 嘅。 嗱好简单，我就係话。 你諗下，香港只要起多两座，搵地方起多两座嘅话呢，咁就完完全全係可以，唔係完全好大規模地做到呢个嘅食水自給自足。 你唔将嗰个统购总额降低，唔俾你降嘛而家。你唔降低嘅话，你就冇有因去发展海水化淡。因为而家仍然有个差价喺度。好啦，如果你我就算你话好简单，我系加埋比起净买东江水贵都好，为咗将来要脱离呢个广东省嘅吸血，我觉得啊，而家就 系 俾人吸完血仲要孖你啊嘛， 系啊， 喂大佬真系正扑街嚟噶， 佢真系当香港人系羊股嚟噶， 即系如果系咁嘅话，我觉得我宁愿。既然我哋咁多钱，喂屌超支都千几亿啦， 呃完你仲要叫你多谢佢一声。 即係強姦完你、搶完你嗰啲錢之後，仲要你跪低多謝佢啊嘛！ 同埋各位香港市民，你要知道啊，呢個係又係人為㗎，係2006年先引入嘅啫，係11年前先開始引入 呢樣嘢 嘅呢個統包制係。零嗰陣時，以前係實報實銷㗎，你每年用幾多就買幾多，俾幾多錢㗎。我哋從來消費應該係咁嘅模式㗎嘛。 喂，同埋好簡單就係你嗰個香港嘅工業一路衰退，一路冇大規模用水㗎啦，已經係。係。以往簽呢個協議嗰陣時，香港仍然係一個世界工廠。 係。 東江水協議嗰陣時，英國佬年代簽嘅。 嗯。 所以我就話，就算你問我，即使短期嘅開支係上升都好， 嗯、 我覺得值得嘅。 嗯。 等於。新加坡向馬來西亞向新加坡供水，結果而家新加坡自己海水化淡嘅已經去到超過70%啦，佢已經係靠自己啊，因為我點知道你馬來西亞癲起上嚟幾時吸我嗰啲供水啊？係咪？既然你大陸老大公報講到咁串咯，係咪話我哋放低杯就罵糧啊嘛？係啊，就係罵糧。我話俾你聽， 俾我哋啦， 唔好買， 係啊， 唔好賣。我覺得、 啊、 真係噶，我慳翻嗰啲錢，我而家超支都千幾億。我話俾你聽，我起3間海水化淡廠都得，係嘛？几多钱啫？40几亿一间，100几亿啫嘛。喂，一个西九龙超支都唔止啦。西九龙超支200几亿啊， 唔使10年就做到啊。其实系你睇一睇，唔复杂噶。其实 吓，我就算 你个规划兴建到投产，其实系讲紧6-7年嘅时间。 我俾新加坡嘅公司过嚟开啊，海水化淡厂 系， 我同佢做生意 都系买生意都平。 我俾佢过嚟啊，我拨地俾你，你负责去起，你负责个技术。你总之每年按一个 fixed amount 定价几多钱供水俾我，咁就搞掂咯。有几复杂啫？系嘛，大佬而家俾人踩到上心口，每一次 renew 嗰阵时，所有官都走数。喂，你问我建制派都唔敢出嚟喺呢个问题里边企喺粤海，企喺广东省呢边嘅， 因为他明知实在是太过分了，我觉得 这些真的真是官商勾结。还有政治上就闹回香港人，还有环保都是不好的，因为统包总额你用多少都是要给那么多钱的话，你没有自 约用水的， 是你没有了那个诱因、啊、所以香港水务署还不断要教导香港人说怎样要冲凉的时候用花洒，有五分钟之内要冲完凉那些。喂大佬，如果真的你很严肃地对待从环保节能或者节约用水的角度去看的话，麻烦你在制度上就应该一早要放弃这个统包总额这个制度，这个才是真真正正是提供一个诱因叫香港人节约用水。 所以我就说咯，凡亲牵涉到这些内地的利益集团的东西，香港政府又何来有腰骨呢？无论由董建华喂讲到自己在上面怎样踏通天地线，是不是怎样帮大陆佬在这个美国怎样做游说，讲到咁巴闭，包括梁振英讲到自己同领导人几咁熟， 系 嘛，即系差唔多知道匿喺佢隔篱，知道佢想点噶啦，同佢一齐瞓添嘅。咁点解连第一供水，第二150个移民配额， 呢最基本 两样嘢， 呢最基本嘅。 点解？因为牵涉到共产党庞大嘅官僚集团利益。第一批出单程证，背后牵涉到大量嘅利益，批俾边啲人，边啲人可以攞得到，系嘛？有啲系官二代，有啲系红二代。喂，大佬，我想问一下陈佐仪个女点解可以喺香港？系咪先？系咪？跟住你发觉大部分嘅红二代都系喺香港嘅，点解啊？个身份证点嚟噶？汕头六条贪官有香港身份证嘅。是吗？这些不就是他们的利益吗？ 你看一看，还有一些染红了又或者是亲共的学者走出来说，咦，我们香港有土地问题、住屋问题，不如就将香港最 大 第二个最大的水库荃湾淡水库填了去用起落。喂，你就是要削了本来香港是有自己本身的议价能力，我们有即食水自给自足的一个的即投产的能力，又有足够的水库是去做这些东西，你现在就要因为种种的原因，我当然是政治上的原因，就削了你的水库，令到你日后更加没有了本来有的议价能力。 所以我就想问， 喂，有没有搞错？这些什么建议来的？ 雷鼎明、啊、郑赤炎、啊、董建华这些的粉肠， 是 背靠祖国，背靠祖国，讲就是讲同胞之情、同胞之爱，好像那些什么王志文、啊、李飞、啊、这些。实际上我想问，你不要跟我讲那么多、你帮我搞定那两样东西。第一，150个移民配额。第二，东江水协议。是吗？其他工程超支我不同你计住、如果你真的有同胞之爱、同胞之情的话、香港从来在英治时代的规划是什么呢？是自给自足的，真的、因为当时共产中国是对香港充满敌意，1967年搞你一镬，差点搞到你英国佬冧档，是吗？他整个规划有条深圳河做边界、无论我们的工业发展、公共财政到基本的储备能源到食水，全部都是自给自足的，是不用靠大陆的。好了，董建华2003年之后沙士的时候开了洞门 了。 现在就变成什么呢？就是说呢，大陆佬就食住上。食住上就是大公报这些言论了。是吗？食住上，你不要我都给你。喂，大佬，扑街到沙士的时候，董建华说记得那时候是靠大陆佬给口罩我们。我想想想，如果我们靠大陆佬给口罩，怎么会死这么多人啊？点会嗰啲沙士嘅病毒系点样嚟噶？ 大家 点解冇通报啊？点解嗰个医生嗰、那个中山大学嗰条友会走嚟香港医啊？点解会喺呢个太子嗰间酒店嗰度一路 spread 开去啊？ 大家只要记起沙士点样诱发，系因为大陆传入，跟住调翻转又要造成香港系要依赖翻大陆，仲要好感恩嘅话，你就知道个荒谬嘅情况，其实嗰个荒诞嘅情况已经全面系出现喺唔同嘅范畴度啊。 范国威就唔系好荒诞嘅。我小细个咧，我系喺徙置区长大，我喺东头村长大。东头村系狗贩之地，就系、是、被誉为呢个东九龙嘅毒品同埋黑帮超级市场。 哦， 总有一款啱你。 系， 咁我就喺咁嘅环境长大。我屋企就系喺一个地铺嚟嘅，做洋服，系见尽晒啲黑社会嘅手法，系嘛？先揼你一镬先。 哦，有理冇理。 系啦，揼你嗰个系佢自己自投嗰啲人。 系。 出嚟幫你擺平的都是他自投的人， 黑白念都是他， 是的。所以我成日都講呢個黑白無常，就是其實就是呢個 gangster logic， 黑幫邏輯嚟嘅，唔複雜的，真係就是話咩咧？揼你一鑊，又係佢，然後出嚟拯救你，又係佢，跟住咧就講足十世，開足宣傳機器 啊， 係嘛？ 你要感恩啊，我幫過你啊，你成世都應該欠我 嘅。我話俾大家聽，我冇呃你，你上網查一查內地百度。香港打大鳄都是靠他们的。好彩我们仲有记忆的，你知不知道？起码打大鳄那两件就坐紧监，一件白头佬就变咗节了，已经 白头佬就唔会出嚟讲话，净系靠香港啊！嗰阵时唔系靠大陆噶，佢实会附和共产党嗰套啊！坐监嗰两个冇声出噶啦，系咪一个许仕仁，一个曾荫权，三个打大鳄嘛？即系呢个亚洲金融风暴啊，索罗斯冲击呢个港元同埋呢个股市嗰阵时，而家已经系变成新嘅历史。 大陆啊， 系因为背靠祖国，香港先可以应对呢个金融风暴。 如果唔系，就香港就唔掂啦，咁样系。 所以我就话即非成事就系咁嘅，讲下讲下讲下讲下嗰啲就成为 佢哋自己都信麻油，系永远都系自我麻醉。 佢哋已经令到自己大陆嘅强国人相信香港所有嘅渡过难关都系靠佢嘅。而家已经佢哋已经信晒，所以嚟到点解咁嚣张啫？ 佢哋冇忘， 因为佢哋自己俾佢哋共产党洗咗脑， 完全忘记或者冇足够资料提醒翻佢当年邓小平推行嘅改革开放经济嘅一啲政策。如果冇香港嘅资金，冇香港嘅人才同埋呢个技术上边嘅提供嘅话咧，根本就做唔到嘅。 同埋 一段好长嘅时间，大陆嘅经济发展根本就系依赖香港嘅同胞嘅。 同埋嗰啲嘢最重要 ，is no free lunch。全部都不是免费的，其实全部都是要磅水的，还要是磅到是最贵最贵的那只，是吧？然后跟着他掠完你水之后，还要大模私样走出来，唉，你香港人忘恩负义。 你批评他的时候，他就跟你讲政治，说你忘恩负义啊，讲恩情啊，到你真的跟他谈的时候，他又跟你讲生意，讲经济，诶，这个合约精神，我哋应该咁样吓。再讲咧，就话咦，呢个系个制度嚟嘅，我哋专营权 系 你政府同我哋签嘅。 东江水协议里边咧，搬龙门啦，好似你咁讲，佢就话喂，就算你按量计，唔一定平过总额包承包嘅，我梗系知啦，好简单啫嘛。因为按量计嗰阵时，你咪将每一个立方米除出嚟嗰个本来而家系九个五个几嘛，佢到时咪 charge 你七个几咯，就好简单嘅咋。是吗？咁但係个定价系几多少？喂大佬，我哋冇 alternative 嗰陣时候，就只有肉锤砧板上啦。佢 charge 你七个几啦，咁你就算按量计，佢一定会做到条数系咩呢？就算你按上年嘅实际用量都好呢，一定会呢除出嚟呢嗰条数嘅总额系多过你用总额承包制。 同埋佢统包总额呢个讲咗咋，免除香港如果即係有啲百年一遇嘅旱灾嘅话呢，咁我哋唔咁样供水嘅话呢，咁就会变咗俾咗广东省用，你哋就冇㗎啦。咁呢个讲法都系唔通嘅，因为点解广东省或者东莞佢哋自己本身都有产业北移，佢哋嘅用水量都又已经比以前十年八年前系少咗好多㗎啦嘛。咁所以根本有个理据，就算用返佢哋讲嘅所谓嘅理据都系站不住脚嘅。 坦白 讲。所以点解实报实销呢个先至应该系一个合理嘅处理。 即系你唔好搬龙门啊。坦白讲，如果你讲得我哋香港人只有背靠祖国先至有饭食有水用嘅话，咁你唔系应该就算冇呢个供水嘅总额都好，你都要照顾我哋嘅咩？你讲我自己咁巴闭， 你讲唔到噶。 咁点解冇水用噶？ 点解香港水价咁贵？系新加坡买马来西亚水系几十倍咁贵咧？ 仲要扑街在咩？香港人知道你旱灾，唔使俾咁多我哋啦。佢都系为咗钱，继续供俾我哋，然后宁愿倒落去咸水海，都唔俾自己嘅国民用 水。最政治化。根本就是共产党 自己，你想想有没有人性啊？你说 这个是掠水掠到 一个当广东省的人已经是受旱灾折磨，香港政府就说我都用不完了，你不要给了 10%， 你们自己用吧。 跟着官媒就 教，他就怕什么呢？ 就教大陆人，你看看香港人即造成了港中矛盾，其实就是大陆政府的行为。你看一看，人就会说哇，这样都照顾你香港人，你还批评我们，还要改这个制度。 他当然不会报，就是说我们不要那么多水，你给自己广东省的人用，他不会报。他只会知道就是说因为水供了来香港，但是香港将那些水其实是排得出大海。每年的十亿， 这个是折堕。如果是中国人的语言去讲的话， 每年四亿， 阿妈教落，这是很折堕的做法来的。 是不是啊，你是明明知道隔离屋那个人饿到点下点下，你吃完之后大鱼大肉之后还要将它劈下去厕所冲了它，都不给隔离那个吃的嘛。但是其实真正的原因不是香港人不想给，而是因为隔离屋那个屋主就是说，哇大佬，我有水收的，我用什么而收少了 10%？10% 都几亿嘢嘅，咪就系咁。 唯利是图，其实就系政府， 咪就系咁咯。所以我就话，我好有兴趣，究竟知道呢个粤海啊呢啲供水公司嘅非执董有啲咩人？有啲乜嘢？所有嗰啲做保险啊、做法律啊、做会计啊，头先我就话，我都要列一个名单出嚟，由东江水协议到呢个承办紧嗰啲严重超支工程，包括西九、三跑。 包括呢個嘅沙中線，包括呢個嘅港珠澳大橋，包括呢個嘅高鐵等等，列曬出嚟，我覺得再做一個 matching。 所以香港人特別嗰啲係信政府嘅香港人，你睇一睇香港而家大嘅問題，唔係嗰啲官媒大台經常話俾你聽啊，香港好混亂啊，政治分化， 有幾混亂啫？ 由立法會拉布啊，你哋唔好咁拉布，你講一講生活。而家每一個環節，政府喺推動政策嗰度嚇，有好多都係出賣香港人嘅基本利益。你睇一睇，由東江水到建屋到土地規劃，到頭先講嗰啲公務工程點樣使我哋香港人嘅公帑，我哋納税人嘅公帑嘅話咧，你就知道政府點樣做事。你好仔細理性地去睇一睇嘅話咧，你又會知道政府根本就透過嗰啲嘅政治論述，哇，政治議題啊，又港獨啊，又拉布啊，好混亂啊，去轉移香港人嘅視線，令到你唔再關心一啲根本我哋應該最關心嘅核心嘅民生議題。 有几混乱，我话俾你听，十三加三里面嗰十三就 系 抗议呢个东北嘅发展嘅模式， 系 咪灭村？改变呢个东北发展模式嗰个就系林郑月娥。 嗯、 当时我都未离开政府， 嗯、 曾荫权最后一份施政报告里面讲、嗯、到明，东北嘅规划嘅发展系用官地收回嘅模式。官地收回模式系咩咧？就算我地产商四叔落个钉，新鸿基落个钉都好。 嗯， 你唔可能唔可以自己發展，你要將嗰幅地政府用按你係農地嗰陣時係規劃，我就按農地嘅估值買翻你嘅， 呢個較為公道嘅。 然後我再攞出嚟根據我成個 master plan 去拍賣。如果呢一個係農業保育嘅，我就唔會喐佢。我落或者落我釘都好，我買翻之後咧繼續俾嗰啲村喺度。結果呢、這個係2012年嘅四月上立法會，仲係講緊呢樣嘢。2012年嘅七月去到八月。整個東北發展模式推翻，美其名叫公私合營，實際上就是容許四叔在新界東北兩個大地主，一個恆基，一個新鴻基，容許他們將落了釘的土地，你不明白你看《竊聽風雲三》就知道了，落了釘的地，那些農地，第一，城規會是把不到慣的，現在根本就 會安插曬嗰啲聽話嘅， 俾佢哋轉屋地，仲要美其名咩啊？我為咗幫你解決房屋供應啊嘛，你點會唔轉俾我轉屋地啫？然後轉完之後咧，我就收地，收地仲要咧，法庭執達利如狼似虎入去，係幫呢啲發展商咁樣去收地，佢仲要聘請 幫私人發展商、 私人保安、警察一齊合作執法。你諗下，仲有冇公義可言？周括賢、何潔宏呢班人，當日喺新界東北嘅撥款裏邊。是入去政府立法會大樓裏面是阻止其他人衝擊的。結果這些人全部拉了坐監。我講的全部都是事實，因為當時我也在場。在這個東北撥款，我在外面，我不知道裡面發生什麼事。 我在裡面。 當時我已經知道，因為葉寶林，我都認識的人，大家知道是發生什麼事。整個東北發展根本上就是一忽官商勾結最後的領地。曾蔭權當時亦都知道咁樣去係即係於心有愧嘅。如果仲係咁樣去發展嘅話，你係自己，如果你要有個整體規劃，你一定唔容許發展商自己去申請改變用途。如果唔係，你係冇可能做到整體規劃嘅。成個新界東北 應該係政府主導先能夠做到呢個規劃。 譬如呢一忽我要做農業保育嘅，我話知你收咩地啫？嗰啲農地唔準喐，講完啦。而家唔係。只要你符合政府嗰個嘅發展要求，譬如我建屋，咁你政府發展要求。咪建屋咯，系咪？你咪出現咗橫洲啊？咁咧起完公屋之後，你以為最恐怖咩咧？當時最後咩政府喺任內就已經同呢個天主教嘅組織傾好喺皇后山、粉嶺皇后山嗰個解放軍用地，以前嘅解放軍用地裏邊咧，就係、是、發展一所天主教嘅私立大學。 大學嚇 嚇，咁咧亦都可以調動到天主教喺世界各地，譬如上智大學啊、智利嘅天主教大學啊，或者係呢、這個。聖母大學美國嚟支持香港呢個天主教大學，結果一上場推翻，亦都係林鄭月娥做嘅好事。推翻之後就攞嚟鬆咗屋地，表面上好似就係咩咧？就係話大家都好似啊，香港需要建屋啊嘛。結果原來喺皇后山嘅附近裏邊，真正擁住大量嘅農地嗰個就係四叔， 就係四叔呢個又係 嗱，我唔知乜嘢叫做官商勾結，我亦都唔知道咩叫好打得，我只係將我自己睇到嘅嘢話俾大家聽。這個就是我們見到香港，你問我，就算那班人無論當日他們做的事情是有沒有觸犯法例都好，沒可能他們為什麼而去做這件事，在法律、在法庭裡面是不考慮。 你哪一个大律师工会主席坐在我面前，我都是讲同样的说话。 嗯， 你不要告诉我这个就等于法治。是吗？这个是公义，真的。任何人如果你的公义只是看到法庭里面上诉庭的法官有没有中联办主任打电话给他，还要被你见到，或者被传媒窃听到，这样才为之干预法庭的话，你会死的。 你做裁决的时候不可以将这些行为抽离了在背景，你要考虑他们的动机，所有这些因素作为一个考虑的。 所以我就说这个是一个，就是我们一开始讲这个，就是八个东北的坐监的年轻人，即是可以保释是好事，但我觉得我更加希望我们的听众多些去了解新界东北发展，为什么他们会走到这一步，为什么要阻碍住那个的，即是财委会的拨款，是吗？这个我相信你不是只是问个程序公正的，所谓公义你要看个 substance 的，其实。你看个程序公不公正，这个是最皮毛的样子。 他们用他们自己的青春，要坐监，尝试去唤醒多些人，或者提醒香港人现在这制度上的不公，我们是没有理由这样是去，即是不尝试。 而我觉得上诉庭最扑街最扑街是什么呢？他就将所谓公义啊、公正啊这样东西最用狭窄，狭窄什么呢？你有没有犯法呢？就是这么简单。你有没有犯法呢？最终呢，这个就不是叫法治，这些叫做法家。就是共产党一路所推崇的叫做严刑峻法。 严刑峻法。 我理得你什么原因，总之你犯法就拉你坐监。 嗯。 寻人之事吗？ 是。 就是这样咯。上诉庭的判决是立了一个这样的先例。所以我很希望终审法院可以拨乱反正，其实。如果不是香港社会是永远继续沉沦下去。你对于这些工程超支啊、天文数字的超支，这些不公义的事，你在立法会又说你阻住。跟着你冲击这个立法会一个这样的不公平的制度的时候，就找警察入立法会拉Q你，然后起诉你，就是这样咯。现在香港就是这样的，我觉得。所以你下一铺 迟下会可能拉埋立法会员， 是会，我觉得一定会。 前一摆的建制派保皇党，即是连流会都要去报警的话， 报警，许志峰 已经是讲是部署这一步的， 一定会。而我觉得这个局面也 是 共产党，就是我刚才所讲的黑社会逻辑。 嗯， 製造港獨的人他們，然後借住港獨來去推廿三條的又是他們，李飛所講的就是這樣， 轉移視線的又是他們，轉移視線，上下其手的又是 他們，是啊。所以我就說，其實何志平的中華能源基金會怎止只是在美國活動， 那個可能是冰山一角來的，何志平是， 我沒有證據，我一直推測，其實我都公開講過，香港的港獨是跟解放軍的心戰有關，而這個中華能源基金會姓葉這個老闆，我一直覺得他是軍方的人， 哦， 何志平一路我都觉得是军方的人，而何志平和军方的关系远早于他加入董建华的政府。 咁耐嘅啦，渊源系。 Yes。咁所以我就话呢个冰山一角。当然美国佬系唔会炒出中华能源基金会喺香港做啲咩嘢，但系我之前我都将一个加拿大嘅报道摆喺 Facebook 嗰度，加拿大嘅前情报人员写咗呢个基金会组织喺台湾渗透活动。在台湾 咁犀利，咁无远弗届，是 系啊， 香港、美国、 這個、 台湾， 旺旺蔡显明， 嗯， 喺台北101大楼有 office 嘅，然后点样去做一啲嘅渗透活动，所以我就话呢啲嘢全部有得解嘅，其实 咁应该可能同统战部都有关联嘅咯， 统战部、军方 系 嘛，军方嘅心战，解放军点会冇心战啫？我觉得。所以近年点解呢个港独运动突然间会癫得咁紧要？我觉得即系同我认识嘅香港。是很不同的，其实。即总会有一些，即我成日都 recall 翻我细个在这个球场的经历。督烂你个波嗰个人是他。帮你找回个波嗰个都是他。 要做成个deal。 是啊， 就是这样的啦。 嗱，这个呢你不要说只是大陆佬，香港很多做公关啊，帮我啲大企业做公关一样的。叫做放火又是他。救火都是他。是啦，所以我就说这个叫口黑学里面的保煲法。就是个煲你攞嚟整嗰阵时候，明明即系个窿仔， 坑多嘢。 补翻嘅话，收到你几多钱咧？跟住个补煲嗰个师傅就话：，哎，我帮你刮开啲镬捞睇下啦，仲有冇裂啦咁样。跟住刮紧嗰阵时候，哎，你过去帮我攞把刀过嚟啊！你一行开嗰阵时候，屌佢就坑一嘢落，坑完之后，跟住喺你面前刮，跟住刮完之后， 哇 原来 睇清楚，原来 遮住一个窿，原来刮咗啲镬捞之后，哇，原来咁嘅喎，唔得啦，要整个铁线箍住佢，咁啊。等你繼續可以用多十年， 不過我會收平啲你嘅。 係啦，明明佢補一個窿咧，就可能只係收五蚊嘅啫。 因为要扎个嗰个铁线箍嘅话咧，而家收你$30。 明明就系加害者， 明明 就仲要做你嘅恩人， 跟住你仲要多谢佢。 系啊， 哇，系咯，好彩师傅你好嘢啊！我都唔知原来列到咁。 所以好咗香港人而家 咁嘅话咧，喂，$30真系抵喎， 俾共产党揾咗笨，但系又会觉得好似共产党好关顾佢咁样。 佢就系要你咩咧？要你其实你又俾佢踢咗入黑帮，跟住你又要 loyal 到呢个黑社会嘛？ 要爱国， 黑社会嘅逻辑就系咁嘅啫嘛。所以佢就咪呢个就系口黑学里面嘅补煲法就系咁咯，系嘛？第二个方法，我话呢两招系万事万灵。第二招方式叫锯战法。 锯战法， 锯战法就系你中咗箭都好啦，佢唔会医你嗰个嘅箭伤，而系锯咗嗰个嗰支棍。 即系唔会治本，只系治标。 治标系啦，治标 系。 咁所以咧，董建华嘅言论亦都系口黑学里面嘅补煲法，系打击香港人嘅自信心，令到你觉得我哋唔靠祖国就乜都冇得食，系嘛？哇！大陸發展一日千里， 哇！ 好似雷鼎明嗰種啦， 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十幾廿年之後咧就超越美國，成為全世界第一大經濟實體。 但我想大家睇下北京最近清剿嗰啲叫低端人口，將佢逐出呢個北京市。好多傳媒被形容啊，呢個行動猶如當日納粹清洗猶太人一樣。如果一個城市你就睇到佢繁華嗰面，你睇唔到佢維護繁華嗰種方式。是用乜嘢嘅手法呢？咁我觉得你就愧做香港人。係咪？你只係睇到宣传嗰面。 认清个事实。 喂，大佬30年前你去上海恒山路啲酒吧，你都见到啊，係喎，哇，咁多鬼佬，咁多靓女喺度，中国就梗係呢个蒸蒸日上。我话好简单，你行转贝里闸北睇下。嗰啲贫民区。係咪？你睇下人哋嗰个生活，究竟香港中国大部分嘅仲係农民嚟嘅。仲系农民嚟嘅，你唔好以为农民可以用到淘宝就等于佢幸福先得噶，系嘛？咁所以我就话呢个亦都系大家即系认识所谓嘅中港关系咧。我觉得最好嘅手段手法系咩咧？唔需要上咩历史教育或者背靠祖国，你由基建超支开始，你就认识到乜嘢为之中港关系。 睇一睇边啲人系最终嘅得益者。 系啦，好啦，今集嘅时间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拜拜。